大家好，欢迎收听自圆其说，我是小郭。自圆其说是一档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个人杂谈类节目，节目主要讨论科技、政治、经济、教育，不断追求理性与多角度看待问题。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本节目。如果大家对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邮箱直接和我取得联系。我的邮箱账号是自圆其说 @126.com， 自圆其说的全拼 @126.com， 期待您的回复。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谈谈人工智能。在聊人工智能之前，我们来先简单说一下计算机的算法问题吧。因为人工智能是一种人工智能的算法，计算机的运行过程中其实就是进行一次次的计算。这里可以用通俗的话来讲，当然这个是不太精确的，因为计算机是有很多模块、很多方式组成的，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功能。这里的解释只是让大家对算法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算法呢，其实就可以理解成数学上的计算公式。计算机的运行时就是一遍遍的公式求解的过程。那么最简单的算法，比如说加法和减法，其实也可以称之为是算法。比如说当计算100个十相加时，如果利用加法是一种计算方式，当然也可以利用乘法，又是一种计算方式。那这两种的计算方式所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引用到人工智能里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采用了人工智能的一种算法来具体的计算问题。当然具体的解释的话那就比较复杂了，这里大概理解算法的意思就可以了。那这两年的话，人工智能这个词就已经很火爆了，其中最出名的事件应该就是谷歌的阿尔法狗大战围棋高手了。就是在16年3月份与这个世界冠军围棋九段李世石进行的围棋大战。那当时人工智能是以4-1总比分获胜，掀起了一波人工智能的高潮。之后又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围棋高手柯洁对战，最终以3-0获得了胜利。之后人工智能迅速走红网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词汇了。虽然说大家对人工智能这个词非常了解了，但是人工智能具体代表了什么，还有哪些作用，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那么这里的话就先引用一下维基百科上人工智能的定义来解释一下。首先人工智能的英文缩写是 AI， 所以一般人称人工智能又称为 AI， 亦可以称之为机器智能，指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的智能。通常人工智能是指通过普通计算机程序来呈现的人类智能的技术。人工智能在一般的教材中的定义是智能主体的研究与设计。智能主体是指一个观察周遭环境并做出行动以达到目标的系统。约翰·麦卡锡于1955年定义的制造智能机器的科学与工程。安德里亚斯·卡普兰和迈克尔·海恩莱因将人工智能定义为系统正确解释外部数据，从这些数据中学习，并利用这些知识，通过灵活适应实现特定目标的任务和能力。以上是维基百科的定义。那可以看出来，维基百科上定义比较重要的有两点。一个是由人制造的，可以在普通计算机上运行的程序。第二个就是这个程序能够对外部的环境做出行动并达到目的。可能很多人对第二个不是很理解， 那其实这里就关乎到计算机程序的一些实现方式。那普通的程序在很多时候是固定死的，只对程序员预先设计好的情况做出反应，那对于意外的情况也就没有任何办法。比如说简单的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在使用手机或者电脑时遇到的蓝屏啊、死机啊、崩溃啊、闪退啊，那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计算机遇到了当初设计人员预料之外的情况，它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处理，那也就只能是崩溃了。人工智能则是相对灵活的，能够对外部环境做出对应的程序，可能它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它就会根据一些学习到的内容智能的做出调整。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会称之为人工智能了。这种能力其实就和人有一些相像，能够根据自己的遭遇或者说以前学习的经验，在现在遇到新的情况时灵活地想到应对方案。那人工智能产生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比如说很多特殊情况就必须需要人工智能去帮助人类去解决很多问题。那计算机又有很多功能是人所不擅长的，或者说比较弱的，人工智能就很好的弥补了计算机的软肋，而增强了计算机的强项。当然，目前的人工智能没有发展的那么强，仅仅是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有了一些特定的成就，比如说一些影像识别、语音分析，还有一些棋牌类游戏等等吧。单单是一些单方面的能力达到了或者超越了人类的水平，但是具备思考能力的综合性强人工智能目前还是没有的，只是在某一些计算机比较擅长的方面超过了人类。另外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不知道大家仔细听前面的维基百科定义了没有。其实人工智能的定义在50年代就已经产生了，那时候计算机刚刚兴起，就已经有科学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只是当时因为硬件没有发展的那么强，计算速度还没有跟上，并且数学成就在当初也比较有限。随着 CPU 的发展，数学科学的进步，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在商业上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很多地方也都利用上了人工智能算法，带来了很强的经济效益。那说到这里呢，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其实当初人工智能刚刚火爆的时候，有很多人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抱持着比较怀疑或者说比较恐慌厌恶的情绪吧。自从谷歌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高手以后，网上出现了两种非常强烈的对立情绪，一种是欢呼科技的发展，一种是大面积的恐慌，认为机器已经超越了人类，人类将要被机器全面替代。其实如果你对生活有简单的思考，就会发现从古至今有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人类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不断缓慢的发展，不断被工具所替代。就比如说长矛肯定比双手更具有攻击力，而当代社会的热武器就更别说了，有了火焰之后，人才可以保暖，可以获得熟食，可以发展更多工具，让人类褪去了皮毛，成为了真正的智慧生物。时钟永远比人类的计算时间更精准，计算器也比人类的数学计算更快，最起码它比大多人快。这些事情数都数不完，如果说放到现代社会的话，那就更多了。就拿普通的计算机来说，它也比人保存资料更完整，也能够处理更多的计算。那在这里也就不一一吐槽网上那些人类将被替代的言论了。人类的每一次进化都是一次被替代的过程， 只有被替代了旧的事物才能有新的事物产生。如果说总是抱着古有的老东西，那么又和封建时期的闭关锁国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有同样的道理的。当机器拥有了人类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时，肯定会替代一部分或者说一大部分人类的工作。但是当老的工作被替代后，一定又会有新的能力或者说新的工作行业去产生，等待着人类的探索和努力。整个宇宙是浩瀚无穷的，人类在宇宙中又是非常渺小的存在。人类目前还没办法探索宇宙，未来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只有不断的发展和前进，人类才能在这宇宙中有一片栖息之地。那且不说现在人工智能仅仅是更快的计算程序罢了，还没有拥有完善的判断力和理解能力，仅仅是拥有了一定的学习能力。当然，现如今的人工智能也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里面的工具了，很多时候已经达到了真正的运用。不过这种运用也滋生了很多打着人工智能幌子去忽悠人的公司。另外，人工智能听起来很高大上，很前沿，很高端，但其实计算机行业大部分人所用的仅仅是标准而已，并没有真正推动它发展。也就是说，很多人只是用别人做好的东西拿过来直接使用罢了。虽然说这样使用可以比原有的提升效率，但是却并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也肯定没有定制化来的有效果好。那再说回人工智能的运用，其实人工智能真的已经在很多方面进行了运用。因为在国外呢，很多新闻稿已经由人工智能来撰写了，国内也有很多领域实现了人工智能，比如说讯飞的语音识别，还有一些智能语音音箱，这里就更被大家所熟悉了。一些语音识别翻译也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工具，这里也都运用了一些人工智能，帮助理解上下文，能够结合语境，很好的对于翻译或者对话内容进行理解。还有一些就是图像识别了，比如说百度、谷歌、淘宝上搜索，大家肯定也有发现能够上传图片，根据图片进行比对搜索，这里其实也是运用了一定的智能算法在里面，能够快速的对大量的图片进行比对优化，并且找到相似的图片。还有就是很多手机也都宣传采用了人工智能对照相效果进行优化，对游戏的运算速度、运算平稳度进行优化，提升运行效率。那这里华为宣传的 GPUTuber 啊，还有一些拍照的合成优化，也都是被大家所熟知的。另一个最近比较热门的，就应该算是无人驾驶了吧。随着 5G 商业化以后，配合着人工智能，能够有很有效的对无人驾驶产生巨大的动力。关于 5G 之后可以找一期节目来单独谈一下。无人驾驶的话，就需要对大量的数据进行识别、反馈并处理，这里就需要非常强的运算速度和非常快的反馈程度，还有对一些突发情况进行合理的应对措施。那人工智能的优势就能够很好的被体现出来，传统的程序可能无法对任何意外情况做出判断，而人工智能这里将会变成优势。在人工智能与 5G 的介入下，无人驾驶也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阶段。那一旦车辆进入无人化以后，未来的交通事故也一定会显著降低的。另外还有一些金融领域、医疗领域、生物科技、材料、航空航天、安防等等，已经全部都有人工智能的身影在里面了。人工智能也已经在默默地影响着所有人了。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双十一， 阿里依靠人工智能来快速处理，保证了当天系统的稳定性，能够不被巨大的下单量所影响。那说起人工智能，肯定又会想到另一个词汇，那就是大数据了。其实大数据比人工智能还要早一些吧，人们最先应该是先听到了大数据，之后才发展成为人工智能。严格意义上讲的话，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这里的话，我引用网上找到的一篇文章来简单说明一下。其实人工智能是一种计算形式，它允许机器执行认知功能，例如对输入起作用或做出反应，类似于人类的做法。传统的计算应用程序也会对数据做出反应，但是那些反应必须由人工预先编码，如果出现任何类似的偏差，就会像意外结果一样，应用程序无法做出任何的响应。而人工智能程序则会不断改变它的行为，以适应结果来变化并修改它的反应。支持人工智能机器意在分析和解释数据，然后根据这些解释来解决问题。通过机器学习，计算机会学习如何对某个结果采取行动做出反应，并在未来知道采取相同的行动。大数据的话，则是一种传统的计算，它不会根据结果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寻找结果。它定义了非常大的数据集，但也可以是极多的数据。在大数据中可以存在数据结构化，比如关系数据库中的事物数据、结构数据或者非结构数据，例如图像、电子邮件、传感器等等。它们在使用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大数据主要是为了获取洞察力，例如 Netflix 网站。Netflix 是国外的一个视频网站，就和腾讯视频类似，可以根据人们观看的内容了解电影或电视节目，并向观众推荐哪些内容，因为它考虑了用户的习惯和他们喜欢的内容，能够推断出用户可能会有同样感觉的类似的内容。人工智能则是关于决策和学习做出更好的决定，无论是自我调整的软件，还是自动驾驶汽车，还是检查医学样本，人工智能都会在人类之前完成相同的任务，但是速度更快和错误更少。从这里的解释就可以看出，两者其实有本质上的区别，一个是对事情的处理，那一个就仅仅是传统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不过虽然有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是能够很好的协同工作的。这里也是因为人工智能是需要数据来建立其智能的，它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来学习，例如机器学习图像识别应用，可以查看数以万计的飞机图像，以了解飞机的构成，以便将来能够识别出它们。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聊一聊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工作方面的一些事情吧。我想很多人在找工作时，无论是刚毕业还是工作多年，在听到人工智能时，都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又看到网上很多宣传，这个行业的工资是何其高，未来发展是何其好，那在转行时，可能就会更多的考虑转入人工智能这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因为是新兴行业，所以肯定又会非常的缺人，需要大量的人来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从这里看的话，这个行业真的是转入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其实大家往往会忽略一个问题，人工智能就目前来说依然是一个比较前沿的行业，它还没有形成像安卓和苹果一样的平台化的产物。那没有平台化的话，就代表了很多东西都不是标准。那人们在这么前沿的还处在初级阶段的一个事物，那代还代表着这个事情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处在初级阶段的事物在未来一定是需要人们不断的发展和制定相关标准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人们不断的去尝试，可能你会发现你在坚持了数年以后，你的方向是错误的， 最后标准出来以后与你毫不相干，那你会发现可能很快将会被淘汰。另外，开拓者的门槛也是非常高的，很多时候需要非常高的学历和投入大量的精力，甚至需要长期做科研工作的人共同去参与。如果仅仅是对未来看好就贸贸然的加入到这个行业，如果仅仅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就贸然的加入到这个行业，最终的结果可能反而不尽人如意。在没有良好的标准出现时，行业鱼龙混杂，可能也会使长期的努力到头来没有任何收获。当然，如果仅仅是喜欢计算机，也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学习知识点来，一旦发现机会和机遇，则立刻进入行业。未来的人工智能随着发展的不断完善，一定会催生出更多更大的市场规模。但是也要正确的看待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改变，不要盲目追求乐观，也不要害怕躲避。最后引用李开复演讲人工智能时的结尾，从长期来看，未来人工智能会在所有领域彻底改变人类，产生更多的价值，取代更多的人的工作，也会让很多现在重复性的工作被取代，然后让人去做人真正应该做的事情。短期来说，人工智能商业价值也很大，短期在很多领域都能产生价值。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邮箱与我取得联系。我的邮箱账号是自圆其说 @126.com， 自圆其说的全拼 @126.com， 期待您的回复，我们下期再见。